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您吃了吗？ 该差不多到点应该吃饭了。 这刚5点多。 差不多啊，有些朋友这晚上吃的稍稍早一点，省得夜里不消化。 吃饭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比如说？ 比如说看看微信呐、闲着走会儿啊、看看朋友圈啊，总之就是五脊六兽的，你懂吗？ 那太懂了，东北话嘛。 前两天呢，有一条在朋友圈微博当中广为流传的寻人启事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说的啥呀？ 内容是这样的，说今天下午1点半左右啊，孩子从房山区苏庄走失，至今未归。 丢孩子了。 孩子走了，麻烦各位帮忙给找找。微博当中呢还有一张孩子的照片以及家属的联系方式。据这个孩子的妈妈张女士介绍说呀，说他们家这个女儿啊，小孩是个姑娘啊，是在6号下午1点多离家的，准备到学校呢参加开学仪式。没想到此后就见不着了。孩子呢只随身携带了100多块钱现金，还有公交卡以及一个 pad。问老师，得知没来学校，说我们在家周围也找了很长时间没找着。哎呦，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这孩子怎么半路就没影了呢？ 到底去哪儿了呢？ 是啊， 他们无奈之下只得去派出所报案求助。民警呢查找了监控录像之后啊，发现这孩子呀独自在大街上走呢。张女士就跟记者说，说我们家这小雨啊性格挺文静的，在学校表现也不错，学习成绩也挺好。当时呢我们以为只是放了学出去玩了，没想到这像是离家出走啊， 自己在街上晃荡，这情况就不对呀、 对，更想不来为什么呢。 是啊， 就立刻拜托朋友在网上发布寻人信息。后来呢被网友大量转发，说当时就有很多热心朋友打电话来询问小雨的情况。他说我们倒是很感谢大家，可惜就是始终没能提供有价值的一些线索。后来呢去派出所的民警啊介绍说，他们接警之后呢立即调取了小区和学校周边的大量监控录像。我们还在小雨可能出现的亲戚朋友同学家中逐一查找，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这孩子去哪儿了？ 情急之下他们到女孩家中再次看看家里边有没有线索呀。终于在小雨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条字条。 哎呦， 上面写自己要走了，让父母不必寻找，而且呢还为刚刚出生的小弟弟留下了礼物。哎呀，人家警官说了，说通过这封信呢我们琢磨分析，可能是因为这个女孩啊，因为这当爹妈的不是刚生了一个小弟弟吗，自己觉得自己受了冷落，这才离家出走的。哎呀，小孩吃醋，这词儿用在这身上不太合适。 有隐情，反正。 哎呀，这个警方就发现小雨乘坐人家坐火车去了， 身上不是有100多块钱吗？ 啊，买了去山东威海的票。无奈啊，这个家长赶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为了尽快找到孩子，民警立刻带着小雨的父母开着车直接往天津西站赶，希望半路能够拦下这孩子。同时呢，和这个铁路警方也取得了联系。到了凌晨1点多。铁路警方在火车上找到小雨，在这个乘警的劝说之下，孩子呢在天津西站下车了。凌晨3点多，从北京赶来的民警以及家属一行终于是见着这孩子了。这个时候距离小雨出走已经整整14个小时了。女孩一见父母，哎呦，就委屈的开始跟那哭啊。毕竟孩子年纪还小， 是 你说离家这么长时间肯定难过呀。凌晨5点多，民警是连夜返回北京，把小雨父女啊是安全送到家了。后来呢据警方了解，这事后啊这孩子也承认说，这父母生了弟弟之后啊觉得他们对自己不关心，所以这才离家出走。 还真是因为这事。 出走之前呢还留了纸条，说孩子想出去散心。哎呀，你说这就是不算吃素哈，这心里边不平衡。小雨的父亲说今天我们没让孩子上学，还是在家先休息休息吧， 调整调整情绪。 哎呀，要说现在北京市这个不是这个二孩哈， 嗯， 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对， 但是生二孩之前您得听听我们健康北京 啊， 多跟很多的大夫过来人来学习一下怎么在心理上先给孩子打下预防针， 是 啊，这个凭什么他玩我玩具啊，凭什么父母就开始照顾弟弟妹妹多不管我了呢？小孩心里边肯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变化 疑问， 哎，这些开导这些提前的思想工作您也提前做，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像小雨似的这一时想不开离家出走，您说这路上得多危险。 不过这确实哈，遇到这些事儿越发觉得当爹妈的真的是不容易，这家里有孩、 啊、 有俩孩子的就有一种摁的葫芦起了瓢的感觉，你说真像我爸爸妈妈我父亲母亲那一辈儿 啊 一家都有五六个六七个兄弟姐妹、 嗯、 哎呦你说爷爷奶奶当时怎么带大这些孩子的呀， 那时候没微信呢、 啊、 那时候路上哪有这么多车呀，那时候你出门的时候街坊大爷大妈都盯着你干嘛去、啊、这个你出门你知道街边这些大爷大妈住哪小区， 但是那个时候这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可跟现在这些孩子之间兄弟感情是不一样的、 啊、那是因为没长大、啊、这总之是希望家长在这方面多做思想准备，别因为这事儿今后哎呦着急您都不知道去哪儿哭去。 新学期这不开始了吗，这个不仅有作业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也要开始报名了。 哎呦这就开始啊， 火热招生呢，这家长们挑来挑去就挑花眼了。 嗨、 哎、家长裴先生跟记者说啊，我们家孩儿啊之前一直都没系统的认过字儿、 嗯、 想给他一个轻松的童年嘛。 不是挺好吗， 但是啊我发现好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啊那有不少都已经识字了。甚至啊那都能读懂那种图文并茂的画册、 哦、小儿书会看了。 哎呦我这一瞬间觉得压力好大呀，哎呦我也得给我们家孩儿报个识字班了。这五岁的儿子呀、啊、之前一直都是散养的、 嗯、 也几乎没报过什么兴趣班，最近这裴先生开始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有点动摇了。 嗯， 在一些幼儿培训机构的网页上，记者就发现幼儿识字这一项啊成为各家招揽的名目之一。有的介绍说啊，儿童在发育过程当中存在着关键期现象，学习汉字的最佳时期是在3到5岁 啊， 这广告词啊、 哦、 还有的网站列举了幼儿识字的好处、 嗯、 什么有效提高幼儿的智商、 嗯、 什么有利于发展幼儿的综合素质。 他们这么说专家怎么说呢， 反正他们说的是一套一套的啊。人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教育学者熊丙奇就表示，教育部已经明确规定禁止幼儿园小学化，在幼儿园的阶段是不能对孩子进行小学化的教育内容的，识字啊那就是小学化的教育。 嗯， 熊丙奇也提醒家长不应该给这个时段的孩子啊报课外的识字班，过早的让孩子识字啊其实不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到了小学，这真正应该系统识字的时候啊，这孩子会因为自己觉得已经掌握了，那可能正儿八经上课的时候就不认真听讲了，这一下可能就会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过早的识字啊也会禁锢孩子的想象力。 那家长都觉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得抢跑。 你光识字这还不够 啊， 家长您这考虑的多着呢，这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就比方说球类运动啊，这也一直受到家长跟孩子的喜爱。除了传统的足篮排乒羽，像近年来什么网球啊、高尔夫啊、棒球垒球这些也开始走入家长的视线了。家长王女士想让她儿子学乒乓球，这可是国球，听说啊那打乒乓球的人那都耳聪目明。羽毛球也不错，你看那人家羽毛球运动员都是四肢修长。三大球现在也是中考体育项目，我都不知道给儿子选什么好了。针对于王女士的这个困惑呀，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体育教研室的研修员马龙就指出，儿童在运动的时候应该上下肢协调，左右肢配合，不要过早的开展单侧肢体运动的活动。就比方说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网球啊，这些都是单侧肢体的活动，用力的手啊确实能得到过多的锻炼，但是啊另一侧可能就会削弱很多。就比方说高尔夫球吧，那不仅是挥击的时候一侧发力，同时啊对孩子的心肺功能也有刺激，不太适合在低年级学生当中开展。人家马龙研究员还提示啊，针对某些部位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练习，比方说举重啊、单足的力量性练习，也不适合在低年级学生当中开展。 哎呀，这个教育理念的话题啊，说实话，我们大城小事呢，这个一期节目你单说这个，一期节目都说不够啊。 是， 很多的家长被各种各样的观念裹挟着，可能上幼儿园之前，我们家孩子就不学习，就不是报班啊，我们就不认字儿。结果上了小学，这一开学就发现有差距了，心里边又开始发慌。 嗯， 裹挟着往前走吧。这个事儿到底是家长错了呢，还是社会风气错了呢，还是老师就心里边就喜欢那些会认字儿、会做二十以内加减法的一些小朋友呢？很多的事情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汇总到一块儿啊，出现了这些不太正常， 没错， 不太正常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事儿我们就不停的跟这叨叨呗。啊， 希望能有用。 叨叨一年是一年，我们每年都叨叨，兴许到了过了明年、后年、大后年、大大后年开学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叨叨这些事儿了。大家是能够都能够正常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不应该出现的变化的。 没错。 哎，今儿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说什么话题？ 说什么话题呀？ 哎，你看啊，开头说的是孩子因为有了小孩，有了弟弟妹妹， 心里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走了。 啊、 还有呢，这是孩子开始觉得报班，要不然就晚了。今儿咱这样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话题，是您认为孩子什么哪个品质、或者说是素质、是最为重要的？ 可以 啊，没问题啊。 就是面对孩子来说，您认为哪个素质或者是哪个品质是最为重要的？ 嗯， 您不用说特别大的官话，您认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最为重要的，咱就说一个 是 吧、 嗯？ 然后呢，是真得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哈。 嗯， 您别觉得，我们觉得学习成绩好是最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学习成绩可能和学习能力还真是有区别、啊。 当然了，哈，这您觉得那方面特别重要、 啊， 您有哪些着重培养孩子这方面特点的一些方法、或者理念，也可以发送这个微信告诉我们，是不是？ 对对对，您把您的想法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呗， 经验也分享一下。 啊，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你是谁？ 我是王哥。 听那么声那么遥远呢， 手一抖 抖抖抖，手跟声有什么关系？ 这手一抖，我们这设备这手一抖，哎呀，重新说，我是王哥。哎、 这不是93阅兵刚刚结束没两天吗？ 嗯， 很多市民发现，哎呦，路过安贞桥的时候发现桥底下冲出一军舰来。 啊，不会吧、 啊、反正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街头涂鸦， 那得画得多逼真呢， 关键的个儿大，2米多高呢， 是吗？ 旁边还有字儿呢，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哦， 哎呀，对于安贞桥这次出现的涂鸦，有市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啊， 觉得很爱国。 哦，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这有可能是个广告啊。 啊，这挂羊头卖狗肉。 这个据说呢，安贞桥被人涂鸦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而上一次涂鸦呢，内容也跟广告有关，跟网络游戏有关。居民刘女士就说了，说这次涂鸦应该是在7号晚上或者是8号凌晨完成的。9月7号白天，这桥身还是干干净净的呢。 嗯， 所以呢，涂鸦出现的时间应该不长 啊。 在微博上呢，也有网友拍下了涂鸦完成的过程。 哦， 这涂鸦的作者啊，是一个身穿一身黑的小伙子。 嗯， 这天黑的时候穿着一身黑。而且呢，你还不能让人看见你长什么样， 嗯， 最好戴个口罩，口罩不行的话还得升级，他戴了一防毒面具 啊、 哦、啊，所以你看他长相是看不清楚的。 这一个人完成啊？ 哎呀，对于涂鸦的出现呢，市民网友们的态度也不得一样。有一些人认为涂鸦的内容只要不涉及低俗是可以接受的， 嗯， 像这个作品，你看出现的大军舰，这有一定的积极向上的作用，是不是应该支持 啊？ 有一些市民认为说涂鸦出现在这儿不合适，有碍市容。你说你开着开着车到安贞桥底下看一大军舰出来了，你多看两眼再追个尾，你说算谁的？ 你给前车后车下一大蹦。 哎呀，反正这个就内容而言，其实很多市民可能还被蒙在鼓里。 嗯， 现场呢有些市民发现涂鸦画的这个军舰呢 啊， 可能会不会是二战期间的密苏里号、 哦、 啊，美国军舰。 后来一对对比发现没什么像的地方， 那画的不是密苏里号、 啊、对。然后呢这涂鸦上边有一个绿色的徽章式的一个 logo 啊， 这 logo 不属于作者，然后后来一查原来是某个网络游戏啊用的 logo。 你看看， 有一些了解真相的市民说，你说这个打着爱国的幌子做着广告的勾当，这样的行为应当制止。你看也有一些明白人啊，所以你看城市涂鸦，有一次去罗马，哎呀那个城市的涂鸦那真是非常的多。 嗯， 回北京之后发现，哎，北京其实管理的还挺好。 嗯， 就是这些涂鸦到底该不该有，该谁管，出现之后到底能不能够有这种比如说网络广告嫌疑出现在街头，好像目前监管上也缺乏一定的说法。 没错，这个维护整个城市的市容市貌的整洁程度啊、 嗯、 每个市民都有责任，不是说这地方我们在这扼杀大家的艺术天分。 嗯， 这不是您该挥这个发挥您艺术天分的地方。 对，您有艺术天分的时候您找地儿挥发去，另外那些没艺术天分的涂鸦更不应该有什么办证啊这个什么什么搬家啊，就这样的那种涂鸦那更应该杜绝。 这还不是一个路数。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孩子，对于孩子来说哪个素质哪个品格是最为重要的哈、 嗯、 您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你看杜飞说记得看我一句话， 嗯， 孩子越大呀家长的期许就越高。 是 我们为什么不能想想当初啊，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仅仅希望孩子能够健康长大就好， 嗯， 不忘初心嘛得。 哎， 我话说回来，小的时候哎呀能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大了之后发现邻居家的孩子人家会拉小提琴， 嗯， 哎呀楼上那个哥哥人家会写书法， 嗯， 哎呀楼下有人唱歌有人会奥数，您心里边都开始发慌。 是，这我身边也有刚刚当妈的这个小闺蜜们就说啊，这怀孕的时候每天就惴惴不安，想生出来的孩子生出来第一件事想，哎呦是不是十个手指头都长全了，结果呀这个手指头是长全了，以后慢慢就开始想、 嗯、 哎呦这光有个傻大个不行，这我儿子得会点啥呀，这想要的越来越多。 是，于人老宋也说诚实懂礼貌身心健康就挺好。 嗯、 啊，鲁一个字儿，这位朋友说守信用是孩子最应该有的，说到得做到。 张小辉认为 啊感恩和懂得爱是最重要的。 嗯，娟子1955也说孩子有个阳光的心态最重要、 哎、 比如说宽容 是 啊，抗捶打抗挫打能力， 嗯， 随和是吧，这个有这个素质呢以后就可以适应社会的复杂性， 嗯， 父母会放心让孩子走向社会的。 对，其实发现啊，咱听众朋友目前发来这些都是希望孩子以后能够具备独立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生活下去的这样的能力和条件 是吧。 嗯， 那您认为孩子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的这个最这个品质是最为重要的。 嗯， 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与此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老公，车上装的是什么？ 前几天测了胎压，发现右前轮气压只有1.0了，好危险，当场装了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更放心， 这钱花得值。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东三环十里河桥南向北内侧车道呢是有故障，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另外呢，我们还想提醒您，在这段时间呢，可能还有一些环路方向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比如说像二环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5公里，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平均时速是13公里。而三环方面的这个时速呢略微好一些，尤其是西三环六里桥到苏州桥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9公里。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孩子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品格、什么样的特质是最为重要的哈？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这个作为商家啊，什么品质最重要啊？ 嗯， 那得做一诚信的商家是吧？ 货真价实。 没错，就比方说接下来啊，这个任女士最近这遭遇，就会觉得这商家可能以后不会再想去了 啊。 9月5号晚上啊，任女士这几个朋友一起啊，就来到了无敌家三里屯店就餐。 什么叫无敌家？ 就是一家饭店啊，吃面条的。 啊，这起名叫无敌。 哎，对对对， 哦、 他们就点了4碗面条和几个烤串， 嗯、 一共呢花了300多块钱。 哦。 没想到啊，这任女士她丈夫啊，这吃着吃着就剩最后一点拉面汤底啊，正、 嗯、 正跟那儿滋溜汤呢。 呵。 这就发现这什么玩意儿？这怎么是一节7号电池啊？这个任女士和任女士丈夫吓坏了。 不是不是，7号电池怎么了？ 泡在汤底里呢。 啊，面条里边送电池。 哎呦，这任女士向记者出示的现场照片、录音以及消费的刷卡记录啊，就显示那照片里边一节电池沉在汤勺里，用汤勺能盛出来。 嗯。 任女士说啊，电池的外包装看起来倒是没什么异样啊，但是当时他们四个人呢吃的都是这同一锅的面。任女士立刻就跟店长交涉。对方解释说啊、 嗯、 他们煮完面啊捞到面筐里之后，煮面锅旁边的计时器哐当一声掉面锅里了。 哦， 这员工及时就把计时器给捞出来、 啊、 不过呀他们没注意电池还跟里边呢、 啊、 就盛着这碗面就给端上来了。 不是，就掉进东西还给盛出来端给客人吃呢。 他们说是掉面筐里了，没掉面锅里，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说法啊，这电池应该是没煮过的，但是人家店家说没煮过，他们自己也没法认证。任女士说啊，店长表态这属于操作失误，提出可以免除这次消费，并且给予双倍赔偿，但也请求任女士他们不要到工商局投诉，也不让进后厨查看。起初啊，店长承诺当天晚上带我们去他们指定的医院急诊抽血，但是我们担心啊，万一要有什么反应，可能过几天才能出来啊，这出来反应、 嗯、 所以我们就要求这个店方啊给我们写个书面证明、 嗯、 最近呢先带我们到医院去做筛查，你说万一半年之后身体再出现问题、 嗯、 我还能找他们看病，但是被对方拒绝了。 嗯， 这一看商量不通啊，那就任女士报警呗。店方呢又提出了先行赔付。 嗯， 任女士要求啊四个人每人赔偿10000块钱。 哦， 人家说是这钱主要是去医院检查身体状况。 哦， 店方没答应。当天晚上11:30，他们的运营总监张女士就赶到店里，而任女士提供的现场对话录音当中啊，运营总监张女士表示，这种情况下面是要扔掉的，这属于操作违规，公司啊会做内部处理，不过大老板在国外需要向上级请示，他的职责范围啊只能是一次性赔付2000块钱。那任女士也不答应啊。张旭东律师就认为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啊，食物里可能存在有害物质，食用会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消费者有权向商家主张损害赔偿。消费者要求商家带去做检查是合理的，消费者选择正规的医院，届时呢由医生来决定具体做什么检查。如果给消费者身体造成了伤害，商家呀确实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如果没有对身体造成损害，那商家也应该支付检查的费用。 这面馆叫什么？无敌是吧？ 无敌家。 嗨、 嗯、 关键是您省了一碗面条钱，结果招来了很大的麻烦， 您说您把那面扔了是吧，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 而且你说这说说这个的计时器呀、啊，那不是吃饭的家伙，也不是什么咱勺子铲子，你掉面里了，那一看有东西掉出来了，您捞出来之后，那面还给客人往上上呢。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意识观念就一直不对，老觉得后厨你又见不着，是不是？我做了，你能知道我这怎么端出来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您的商业，您的这个买卖。能做到无敌的时候，靠的是自己内心的本事， 是、 啊、不是这能蒙一回算一回这种事儿？所以这事儿还得好好的解决一下呗。 也希望这个事儿 能给其他餐饮行业这些这个其他品牌啊、 嗯， 尤其是这些消费者特别信得过的大品牌一个警醒，嗯、这后厨自检自查是吧？ 安全很重要， 没错 啊，既包括食品安全，也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安全。 嗯， 这两天通州区城管执法局啊，永顺执法队联合安监部门，针对辖区内存在的非法灌装燃气行为 啊， 您知道吧？就是多年前北京没有天然气管道的时候， 嗯， 这个女婿表现的好不好，就是能不能够给老丈人、丈母娘他们家换煤气罐，换、煤气罐。 嗯， 煤气罐的合法的这个灌装是没问题的， 嗯、 当然有些地方是非法灌装燃气瓶啊、燃气罐，这行为太危险了。 我听着我都害怕、 啊。结果就真查出了一个窝点， 还真有。 这窝点里边有黑气瓶，一数33个。 哎呦呵！ 啊，这个处这个、黑燃气窝点呢，位于小生庙村的一条隐蔽的胡同深处。 嗯， 里边是一平房院里。当事人吕某呢是外地人，在此租住的，他和妻子呢一起从事这种非法灌装燃气的行为， 还是个夫妻店。 哎，夫妻店两口子，关键是多悬呢，在一间小屋里边，执法人员查获了一层叠一层大小不一的燃气瓶， 就那么摞着放呢。 哎呦，这些气瓶表面上你一看吧，大多都已经是锈迹斑斑了、年头不短。安监人员呢现场用仪器检查之后，发现这些气瓶都不合格啊，这个按照标准都应该是报废的 哦。 当然目前呢依然被正常使用，并且呢装满了燃气。当执法人员询问你有营业执照吗，啊，你有相关的这个审批手续吗、拿不出来呀、他也这就吕某哈、也说自己是拿大瓶然后从燃气站灌回之后、我再倒腾，我在小瓶里边倒、这个要想挣钱，你怎么也得是5斤拿回来的，你卖3斤是不是？ 啊，这不仅是报废的罐，这还缺斤短两。 啊、是，执法人员说了，说这处呢，这个充装点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十分隐蔽，而且呢，紧邻厂房住宅，这人流密集，对于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这个安全隐患。 是， 吕某涉嫌在未获得燃气储存安装资质的情况之下，私自储存这个充装燃气。 嗯。 那么执法人员也是开出了法律文书，并且没收了非法燃气瓶33个。其实你知道这些燃气瓶有一些路边的小饭馆 啊、 他们定期会有人开着那破的那种小货车 打打打打， 哎，就给你换这个、 啊、 太危险。你知道这报废的瓶然后装了气，万一发生一些爆炸，这伤及的是太多人了。 而且这只要到达这个报废年限啊，我们设定这报废年限和报废标准一定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 是， 这时候您在应用这东西啊，确确实实这小饭馆里发生这种煤气爆燃的事件也不是一回两回了、端的好啊。 是是是，另外也是想说别为了图便宜哈、您就找着野路子来的煤气罐， 是 太不靠谱。 今年8月份以来呀，颐和园内啊连续发生了好几起游客遭扒窃的案件， 被偷了。 哎，海淀的便衣民警啊，就好几天就蹲守啊，抓获了一名偷包贼，发现他居然是开着路虎前来作案的土豪。 什么叫路虎？ 大路虎，大 SUV， 好贵好贵的那个车，豪车。 啊，就是贵点的车，贼呀、贼开豪车呀。 是啊，这还是蹲守好多天才发现的。 得。 哎呀，这记者今天了解到啊，这男子孙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 嗯， 就针对颐和园最近发生的多起扒窃案呢，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录像，锁定了几名扒窃嫌疑人，然后啊，便衣民警就开始在颐和园内蹲守了。8月25号，在颐和园新建宫门附近进行蹲守的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便衣民警啊，发现有一男的一路就探头探脑的，这时不时就贴紧游客，一看那状态就不对，那是司机下手偷要钱财呢，但是一次都没有得手。便衣民警一路就跟到了园子里的八方亭，看到这名男子啊，好几次就贴靠了一名男游客，那动作特别的敏捷啊，拉开男游客的背包，抽出钱包，掉头就走。那男游客一点感觉都没有，还往前走呢。 便衣民警确定这名男子周围没有其他同伙之后，迅速上前将他擒获，并且还叫住了那个被盗的男游客。 嗯， 行窃男子孙某矢口否认，压根人不承认。但是从他身上起获的钱包被确认是男游客的这个所属之后，这孙某不得不承认了。对于孙某的随身物品进行搜查的时候，民警还发现啊，有一把路虎车钥匙。孙某说啊，这个我不知道啊。于是啊，民警就到颐和园周边停车场就找呗。果然呢，在一个小胡同里发现了一辆路虎越野车，按下这车钥匙开锁键，你看这个路虎车锁啊，咔嗒一声应声打开。经过检查呀，车里边有四部已经全都被恢复出厂设置的手机。孙某还跟那百般抵赖呢， 嗯， 这几部手机有的是我捡的，有的是我用的，这路虎车是我花40多万块钱买的，这是二手车。 嗯， 对于买车钱的来源他也交代不出来，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查之中。 小偷能量很大，有可 能力啊， 是你想都买路虎了呗，肯定不止小偷小摸这点事儿吧。 哼，路虎是不是买的都不好说， 当然 浑身都是疑点。 当然了，这是我们俩瞎猜啊，一点证据没有，还是希望警察叔叔早日破案吧。另外还是想提醒大家，这个北京最美的季节，秋高气爽啊， 是 大家逛公园的时候留神自己的包，留神自己的手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时时刻刻您得绷紧这根弦儿。市民孙先生反映，朝阳区讲台路和驼峰营路交叉路口附近的有一个丁香园公园，还有一个什么卡布奇诺小区东侧绿地有路灯，我们前两天在节目里边说过吧，有些地方路灯不亮，这地方路灯4年不曾亮过。 哎呦，别小区名字起那么洋气，这事儿办的还挺土的。 附近遛弯的老年人这太多了，不方便呐。丁香园公园呢，大约是长1公里、宽大概200米的这种小型绿地啊，有超过40盏路灯。目前大多数路灯属于这种明显老化，有些路灯顶部啊，这反光板已经掉了。另外一处绿地呢，200多米长，宽70米，多盏路灯损坏严重，灯罩、灯管都已经碎了。据附近的居民讲，说我们在小区公园里边散步吧，得自带家伙事儿啊，拿着手电筒 啊。 另外大爷大妈有时候在跳个广场舞 啊， 灯底下你发现这灯亮的不太均匀啊，一看路灯杆上拴着好几把手电呢。 哎呦 啊，赶上无影灯了是吧？ 是 啊，反正这个附近的居民说了，这太不方便了。后来呢，讲台乡政府城建科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丁香园公园啊，绿化呢属于朝阳区绿化三队管理，然后呢具体实施呢是归这个团结湖啊这个公园养护负责。具体的负责人是这样说的，说当时我们接管绿地的时候啊，这乡里边只给了绿化养护的费用，没给路灯的这个维护费用，这意思一直呢也就没开这个路灯。 是，还是说白了没钱是吗？ 没钱。说我们尽快排查吧，看看需要多少钱，能力范围之内争取让路灯亮起来。 嗯， 关键点没钱，这个亮起来比较费劲。 是 不是产权单位应该您不能光管建是吧，我修路灯， 嗯， 然后我看见反正验收的时候挺漂亮，至于亮不亮单说，两说着这不行， 也不能只有检查和验收的时候亮，平常使的时候不亮啊。你说这天啊黑得越来越早了， 嗯， 希望啊别这个因为路灯不亮给附近居民带来更多的麻烦了，赶紧亮起来吧。 也别让那电线杆上绑的都是手电筒啊，这看着实在是觉得有点怪异。 来看看大家伙发送的短信呗，今天 你还有一条没说呢，赶紧说完了。 那就抓紧时间哈。这个目击者袁先生说啊，早上6点多钟在国贸地铁站 C 口啊，有一60多岁的微胖的男性老人啊，对着绿化带小便呢，被旁边女子劝阻啊，结果没想到这名老人先是对女子打骂，然后又抄起了短木棍啊，追着这名劝阻的女子绕着公路护栏跑了100多米。 不是，这老人脾气素质不高，脾气还不小。 哎呦，人家这名女子被他给追上了，结果这老人扯住这名女子的衣领啊，情急之下这名女子啊为了这个防卫啊咬破了老人的手， 上牙了。 反正后来人家也报了警了嘛，经过民警调解啊，这个最终呢还是要赔偿人家老人160块钱、 嗯、 双方达成和因为他不把人家手咬破了吗、 嗯、 人家这名好心市民黄女士说啊，老人当街小便属于不文明行为，自己劝阻反而遭到追打还要赔医药费，他心里不舒服，认为不公平。 那关键你上牙咬了啊，就是你劝阻的时候你可以让大家形成一个人民的海洋啊，指责他，但是你别上手。 不过这事儿确实说起来、 啊、 我心里听着也不太舒服。 关键是老人脾气够大的啊，是先是骂，后来追着棍子跑，这是打人家。你说这个岁数的人，按说这个为老要尊啊，你说为老不尊，他在年轻的时候都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素质够低，脾气够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放大镜说，我觉得孩子学生应该是多学学啊那些过去的传统文化，像什么三字经似的啊，对孩子还是有帮助的、 嗯、 啊。 推荐了增广贤文哈、啊 嗯、 这个小骆驼九九最棒，说孩子的自立性比较重要。我儿子啊从小我就培养他自立，上幼儿园的时候吃饭穿衣服这都要学会，这样才不会挨饿受冻。上小学的时候要学会自己整理书包，上中学的时候要骑车上学，小毛病要学会自己收拾，要学会修自行车啊、 嗯、 现在孩子上高一，自行车的擦洗啊往楼上搬啊都是自己做，袜子内衣自己洗，外出都是很棒的劳力。哎，现在我感觉心里很舒服啊。 这后边这句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不是，人家是很骄傲自豪、嗯、你看我儿子什么都行，不用当爹当妈的操心。 哎，挺好。纳赫牙还说，若干年之后啊，有个随我姓名的孩子、 嗯、 我希望他能够懂得悲观的意义。 哎呦， 理解悲观而不消极，不厌世不逃避，人生多磨难一定要无畏的面对，选择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啊。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的，那就是首先面对困难不悲观，但是知道什么事儿要努力向前，你说挺好， 境界够高啊！这说深了、啊，这是。那时花开说啊，要培养孩子尊老、诚实、乐观的心态、 嗯、 最重要。 是，说实话，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短信和我们互动，像不吃草的牛啊，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说谎， 要诚实， 哎，等等。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学习只是一个习惯啊，一种能力，真的不是分数。早认字儿也未必能多认多少， 嗯， 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吧。 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什么类的？ 哎呀，新闻2015啊！ 哎，当然了，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 大事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这个中秋，你的爱送给谁？哈根达斯月饼冰淇淋，让爱传递，情缘中秋。立即搜索哈根达斯。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泽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1937年，在亲身体会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后，34岁的贺鲁汀在冰冷的煤仓中连夜创作了这首《游击队之歌》。从此，